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欢迎翻嚟第六節嘅浩汤汤，最后一節啦，教授。咁啊，俾你自由发挥下咯。咁头先咧，我哋即系讲得好开心啦， 吓，即系感动建制派， 感动建制派。咁其实咧，我觉得头先有一啲意 外，我俾你感动咗， 系啦， 即系你真系难过， 咁样都谂到， 咁你都谂到嘅， 我真系好感动啊！ 啊，咁啊，嗱，2047嗰個話題，我覺得應該可以感動建制派第一次嘅合作啦，我覺得係個契機嚟嘅嚇，咁啊，睇下可以點樣合作快咁啊 嚇， 因為其實咧今次嘅 result 出嚟咧，其實有啲死硬嘅建制派都入唔到咧，咁其實我諗都真係有偈傾嘅，有啲係年青化咗少少係嘛，咁但係佢哋 年青化咗絕對係一個好處， 但係佢啊，但係咧佢啊。都可能是聽 order 做嘢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但係有啲如果唔係個話題有議題唔係咁即係敏感嘅，我覺得都可以有得傾嘅。咁或者教授繼續講一講啦，頭先你講開嘅一啲即係你跟住落嚟嘅工作係可以點樣去開展啦。 好啊好啊。好啊。其實大家都支持我呢，我相信就係嗰種既有理論、有科學證據、有以理服人，以同時就是 科學證據，這個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沒錯， 證據， 沒錯， 同埋呢是會有實踐，是會有社區實驗， 實踐 是啦， 我得個講字， 沒錯。其實我現在已經馬不停蹄是做緊相關的工作，大家可能在網上已經見到呢是有天光 Ride這個活動， 踩單車那 些，是 啊，是啊，這個我是想用來做一個例子，希望可以是感動到市民和選民會進一步支持我，這個其實就是 Podemos 的一次示範來的。在香港過去有無數這麼多團體說要爭取單車徑，尤其是港島區，甚至乎希望是可以用單車代步，但是政府就用一份顧問報告就話：，唉，香港路窄車多，有危險，不可能嘅咁樣。咁就句號㗎啦，似乎大家就覺得行人止步乜嘢都做唔到。歷屆嘅議員都好似覺得，哦，咁政府都話咗顧問話唔得啦咁樣。嗱，咁你呢一種消極無奈感，過去就係充斥令到香港人覺得，唉，好重要嘅嘢，人哋歐洲成個單車城市都做唔到，點解我哋香港會咁不濟？香港人究竟發生什麼事？又說講環保單車你都不敢踩，不支持整個城市 佔中的時候最環保， 是所以呢我想有一個突破。首先我引進外國經驗，我去了考察看看歐洲英國，喂，人家是怎樣做單車城市的呢樣。然後我來到香港，我就是說路是人行出來，單車徑是大家踩出來的，這句口號其實是觸動到很多人，就是說這個 empowerment， 即是大家不要覺得自己無力，大家要記住其實路是人行出來，單車徑不用求政府用錢起給你的，多人踩那條就是單車徑啦。所以我們現在就 行山徑都是這樣來的，沒 錯，是啦， 喂，那條路都是行一下，總之那裡光頭那條路就是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呢，在十月尾呢我會有一個天光 ride， 就一路希望踩半年，每逢即是某一天呢，我們就會是大家之後早七點車都未繁忙呢，咁我哋就有一個單車隊，我哋期望可能會過百啦，咁樣一齊踩返工。我而家返金鐘㗎嘛，咁我咪喺堅尼地城踩返金鐘咪返工囉。咁呢好多人有好多問題㗎，你話嘩喂，我冇買單車呀，可唔可以玩呀？原本以前嘅做法就會話，哎呀咁樣呀，我咪要買好多單車，我突然間咪好唔環保，我要買100個單車為咗做呢個活動。所以個 magic 在哪裡呢？用 Podemos， 我就說你是單車團體，你有50個會員，你哦，原來他是做 rent a bike 的服務的，他以前是租不到單車給人，沒人踩單車的，講到他現在說哇，你有這個活動正啊，他就即刻參與。又有另一個 Podemos 說我是負責好便宜租單車給你， 你鍾意喺邊度攞，鍾意喺邊度放都得。然之後呢仲有一團體就話，欸，我唔識踩單車，我教你，有個教單車班。仲有一啲就話我帶隊，嗱你見到呢啲就係個火花嗰啲咩 可以配合埋你 U 類似 Uber 咁樣，即係有啲新科技。 不 我要我單車，欸，邊個啱啱踩到呢度喎，我要去哪 裡，我就在網上在 Facebook 問緊大家，就是問緊朋友們有沒有人可以寫 Apps 就是周圍哪裡有單車可以給我即刻踩， 是 吧，這個其實在北京都有的， 即其實很好，即是港島區呢其實是很好，即是你坐巴士或者地鐵你沿著電車路去踩中環去銅鑼灣，你踩單車要幾耐啫？ 冇錯啦，好舒服， 其實好舒服， 係啊，早嘅時候空氣又即係清新。嗱，所以咧，我想用呢個做帶出咧，就係話其實 Podemos 係希望嚟嘅，佢會有好多 crossover 係你以前意想不到嘅，而且個公民社會咧就係每個人就會有嗰種即係 empowerment， 佢覺得我係能夠做到嘅。嗱，其實 Podemos 係西班牙文，佢翻譯做英文就係 I can。這個就是 empowerment，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自己解決不到問題，不要覺得無力，其實每個公民自己起動，自己就著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你肯踏出一步，然後有議員跟你一起 去議政，一起去行動，其實是會有 magic 的。我今次這個天光 Y， 其實我自己都感受到那種 magic， 因為你想想如果沒有這些 demos， 我自己一個人怎樣搞， 即已經埋了班了， 是啦，哇，那個團隊，即我這排忙到我自己都迷失了，都不知道自己時間表亂曬龍，但是去地 Podemos 自己在那裡一路運作，一路是呼籲，一路搞 Facebook， 這個非常好， 去地的起動啊是令我很感動的，那我就可以成功爭取啦，係嘛？即係呢一下才會令到個議員啊，原來你幾困身在個議會裏面， 有人同你 都喺外面有人繼續做緊嘢， 係點咗個？ 所以呢個出路，我就希望咧，其實專業團隊，大家如果就住你哋有興趣嘅演題，又幫到大家喺嗰個工作或者興趣上高嘅，你哋 form 一個 podemos， 你哋去組班，然之後喺嗰個平台嗰度，你見到又有一個 podemos 都係做緊類似嘅嘢，又可以 crossover， 咁我每年搞一個大型嘅活動咧，大家一齊出嚟。你會見到其實那些 magic 呢就會嘩將來可能我有最靚的河溪活化，嘩，最有社區共用，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我現在想推的叫做合作社房屋，建築師終於可以擺脫發展商那種無理的設計，重新回到你真係夢寐以求可以同 user 一齊去傾你最想要嘅乜嘢社區同埋建築物，嗱呢一種諗到都令人興奮啦。但係而家係冇平台冇空間，因為所有人都經發展商買樓嘛。 我哋已經，我諗兩三代已經被發展商荼毒咗， 你忘記咗原來 冇咗㗎啦，即係好多人，即係一般市民已經哇。呢啲先係我要買嘅樓嚟㗎嘛，即係喂頂你冇吊燈冇 唔係喎，但係嗰啲廁所係坐唔到落去，嗰啲都係佢哋夢寐以求。 啱啱啱啱嗰個真係好嘢啊！你啱啱你 share 出嚟嗰個畫㗎， 真係老味。係咯，其實建築師自己都接受唔到自己畫啲咁嘅跡啦，去學校是這樣教，我當日就是這樣問對手， 不敢說給人聽自己， 不敢說給人聽，所以不知道 他的話他 咯他咯Your friend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就是說我們重新回到我們那個理想的世界，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委屈，是不是我們學設計學建築的時候其實我們的夢想是什麼，唔通我哋當日就係一條鹹魚咩？ 毛煙城啊， 係咪啊？ 毛煙城 係即係個烏托邦呢樣嘢，真係從來都得個講字，即係聽就聽到啊。咁啊，讀書都成日講呢個字。讀書嗰陣時候真係 utopia 呢個字咧，真係讀緊書嗰陣時候就用嘅啫。一畢業之後冇用過啦，冇用過啦呢個字真 的。嗱，但係過去大家覺得冇可能係點解呢？因為所有嘅 NGO、所有嘅議員都淨係做政策倡議。就是叫政府，喂，你應該咁樣，你應該咁樣，政府就話我唔做啊， 咁你就奈何他不得，咁樣一拖又一世人，一拖又幾代人咯。但係我哋而家用新方法就係用 Podemos， 就係話你唔使等政府做，單車徑佢唔肯起，我就踩出嚟啦，係嘛？合作社房屋佢唔肯做，我哋自己去建構出嚟咯。嗱，呢一種 empowerment 令市民重新掌控自己城市發展嘅權。咁呢個最終呢係會令到政府必然係要回應，咁我哋就重新有返我哋有夢想，就唔會係鹹魚啦嘛。 係啊，聽到呢度呢我就好開始明白教授點解要走出嚟選，即係你唔出嚟選根本推動 講唔到， 講唔到，係啊，即係你由區議會嗰陣時已經即係有呢團火啦，我諗 係 咁啊。埋晒班咯，聽講 頭先。係啊係啊，又請咗議員助理啊。 仲請緊人係咪啊？有冇邊位？使唔使呼籲？係 有興趣。 有興趣。 係啊，其實咧因為而家請嘅議員助理咧，多數都係資深有經驗咧，係喺個議會裏面嘅，但係就唔係我業界嘅。其實我都期望咧， 即係睇下會唔會可能要。 係啦，會唔會業界有朋友咧，都好似我咁咧，即使已經有牌。嘅專業人士咧都有興趣從政 ，EO 可唔可以幫佢？ 係啦，咁變咗佢可以幫到我咧，係同業界更好嘅溝通，同埋諗有嗰個專業嘅認知咧，去幫業界。咁啊，比起而家我嗰個議員助理，可能事半功倍嘅。 嗯，係啦。咁啊，知道你跟住嚟緊一個禮拜，即係呢一集出街嗰個禮拜就要上。 是啊，一啲 補習班係 咪？ 咁啊，同啲講咩話嗰個？ 哦，裏邊有好多即係議事規則啊，或者 立法會嘅補習班。 你 規程問題 係啊，規程問題嚇，唔好撳錯掣啊！邊個係贊成，邊個係反對啊？係啊，咁啊要識行啦，係嘛？唔好去錯地方。 幾時點？ 幾時嚇？我哋有一個話題一頭先 skip 咗冇問嘅，就係講嗰個拉布嘅問題，即係政府部門。拉布嘅問題，但係其實我就 唔係議員拉布， 係啊，我就講係議員拉布嘅問題。嗱，呢個我諗喺我哋都會想關心嘅，即係如果真係要行到呢一步啦，要我哋都要拉埋一份啦。咁樣喺你嘅立場會係點樣樣咧？ 唔係，雖然你係講緊， 你講即係議員， 你作為議員， 作為議員 參與啦。 你講緊政府部門。 哦，唔係，唔係，即係我一路開頭，我以為 講完啦， 係啦，講完啦。 嗱，其實咧就有兩個重大嘅原則咧，我係已經係參選嘅時候咧，已經同選民講咗咧，我係不適用拉布咧去爭取嘅。第一個咧就係凡係個議案。會是影響到我們專業自主的，就譬如梁家樓上屆議員呢，他就是出現呢，就是說哇，不用考試可以在一個人無端進來就可以拿到牌，那這個影響到我們的專業自主和專業質素的呢，那在這些情況呢我們是不適用拉布 去阻止他的。另一個呢就是說有一些重大的政治議題呢是會導致削弱或者損害我們香港市民嘅重要權益，包括就話，譬如23条咧，如果23条裏面嘅內容係會令到我哋喪失我哋嘅自由啊，被人監控啊，係會令到香港法治失去我哋嘅核心價值啊，嗱呢啲我都冇辦法㗎，我一定要拉布。咁但係呢兩個以外咧，我都盡量咧係要深思熟慮，盡量都唔用拉布嘅形式啊，因為尤其是咧民生議題咧，我哋就會用其他嘅方法咧，係去力推，令到政府咧應該要將嗰啲容易過嘅民生議題排翻上嚟。嗱，其實個處理好容易嘅，但係個問題 佢唔做噶嘛， 用呢樣嘢嚟到夾你 啊嘛，你班有拉布， 你班有拉布，但係佢唔講，佢其實俾曬啲嘢喺後面嚟夾你啊嘛， 嗱，但係倒翻轉頭講咧，我哋一定要咧強化我哋嘅自身咧，令到我哋係有 bargaining power 係嘛？因為政府之所以去夠膽唔理我哋，就咁係逼你一定要拉布咧，正正係反映我哋係唔夠嗰個 bargaining power。當然我知道嗰個議會嘅不公義，其實希望市民都明白。但係喺呢個不公義底下咧，我哋仍然係可以強化我哋嗰個力量咧，令到政府咧係好難係唔聽我哋講 嘅。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咯喎，咁啊好多謝我哋嘅業界代表啦嚇，咁啊希望你繼續幫我哋發聲， 一定一定，好 多謝， 多謝，好， 多謝。